想要飞，快跟我来。 What can I do？ 类似被一个锤子用力的大声，那个让人唱歌都已经不可能再倒卖，记住于是满败，如果有更好的未来我看不出来。

熟悉的语气，我背离都会让我想哭泣，太神秘。 挣脱一切。